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鬼吹灯》第四部《昆仑神功》，原著天下霸唱，编译校对播讲陈峰。上次讲到，一切入藏的东西都已经准备就绪了，就是明叔这边要带的人太多。我睇咗睇杨处理佢哋，杨处理无奈咁缩咗缩膊头，肥仔倒系毫不在乎啊，觉得人越多越热闹。大金牙冲住我偷偷地咁咿咗咿牙，意思咧就系、 是，唉，冇计啦，呢啲包袱啊，你肯定系要咩噶啦。 我啊心谂啦，阿佢阿爷啊，呢条友唔通打算带晒全家去度假？老婆仔女连保镖都带埋，都唔知係去搵食呢定係去探世界。我正諗緊点样推迟，好等明叔打消呢个諗法呢，人多手脚乱，去咁多人肯定要出事嘅。就喺呢个时候，明叔已经将其他嘅成员全部都嗌晒出嚟啦，同我哋引荐啦。佢个老婆韩淑娜我哋都识嘅。是个好有魅力的女人，难怪明叔被她迷到神魂颠倒了。大金牙开口就叫明婶，韩淑娜即刻就讲了， 哎呀老金啊，咪咁叫啦，叫到老晒，反正你哋之间都冇按辈分嚟称呼㗎啦，我哋仲系嗌名啦，仲系好似以前咁嗌就得㗎啦。 明叔再接落嚟介绍嘅系佢契女阿香，是一个好怕丑的姑娘仔，可能都仲唔够二十岁，睇见生保人都唔敢讲嘢。明叔就话啦， 阿香啊，系我最得力嘅帮手嚟嘅，有咩唔干净嘅嘢，佢即刻就可以察觉得到㗎啦。 我好奇咁问啦，啊，有啲咁嘅事？唔通呢位姑娘仔有阴阳眼，抑或系开个天眼呢？明叔就得意咁讲俾我哋知啦。 阿香嘅父母呢，响佢啱啱出世嘅时候，将佢放响一个与外界隔绝、带有空气净化设备嘅玻璃罩里头，直到佢两岁。咁样一嚟啊，就避免咗佢受到空气嘅污染同埋影响，使到佢嘅神经非常敏感，可以感应到一啲正常人感知唔到嘅嘢。阿香后嚟成咗孤儿，咁我又点忍心见到佢咁孤苦伶仃啊，你话系唔系啦。於是呢，我将佢收养咗落嚟。佢呀，已经唔止一次救过我条老命㗎啦。我当佢呀是我个掌上明珠嚟嘅，尤其是同干尸棺材呢啲阴气十足嘅嘢打交道嘅时候，我啊一定要将阿香带响身边嘅。 杨处理响旁边就讲俾我知啦， 明叔咁唔系乱讲嘅，美国有一个教派嘅人都系咁做嘅，呢、这个叫阿香嘅姑娘仔，或者真系会帮到我哋嘅。但是最好就唔好带佢入藏啦。身体好嘅人都好难忍受高原嘅反应。你睇下阿香嘅身体几单薄，真係唔敢包唔会出事呀、啊。 明叔嗰边要带边个去，我实在系冇办法干涉嘅。於是低声对杨处理讲啦。睇嚟呢个明叔呢，呢次真係不惜血本咁去挖嗰具水晶丝㗎啦。将佢全家嘅性命都压晒落去嘅，一定系志在必得嘅。劝佢都系白劝嘅啦，我哋尽量多啲照顾佢，尽力而为就系啦。最后系生系死，可唔可以将冰川水晶丝带翻嚟？咁就要睇佢哋嘅做法啦。最后明叔同我哋介绍咗佢嘅保镖，叫做阿彪，系柬埔寨嘅华裔。越南入侵柬埔寨嘅时候佢同越共打咗几年游击，后嚟又从金三角流落到去马六甲附近做咗海匪， 最后遇到海难嘅时候，响海上被明叔嘅船只救翻，就当起咗明叔嘅保镖啦。睇个样咧，40岁出头，皮肤好黑，不苟言笑，目露凶光，一睇啊就知道唔系咩善男信女啦。最突出嘅咧系佢嘅体型啊，同嗰啲生到马骝咁嘅东南亚人完全唔同，非常结实，响度一企啊，就好似系半截铁塔咁啦。肥仔一见到阿彪，就对明叔讲啦：， 哎呀，有我哋睇住你啊，你仲有咩唔放心啊？根本系冇必要揾咩保镖，有我哋响度啊，包保啊，你连条毛都唔会少啊！唉， 明叔就话啦：， 哎呀，你个肥仔系就中意讲笑啊！你哋啊，唔好睇小佢啊！这个人对我忠心耿耿，非常可靠的。而且呢，参加过真正的战争，杀人不眨眼的。 哎呀，悭啲使啦，在游击队那套嘢算得咩啫？我哋胡伯一同志啊，当年啊指挥过成个连嘅正规军嘅。仲有我呢，你有冇听讲过肥爷我嘅事迹啊？北爱尔兰共和军核心成员呢，当年我响， 我即刻拦住肥仔，费事等佢吹落去啦。我对明叔讲啦，既然依家成员同埋路线都已经定好晒啦，咁我哋各自返去准备啦。嗱，你哋去医院检查身体，如果冇咩问题嘅话，五日之后就开始行动啦。明叔就讲啦， 哦 ,ok 啦，路线同装备就由胡老弟全权负责，你话几时出发就几时出发。毕竟我哋呢队人马里头系得胡老弟对藏地最为了解啊，你话系唔系啦。 我带住肥仔佢哋告辞离开，返到咗自己屋企。我当即執拾好嘢，准备隻身一个人提前入藏。杜拉姆拉错去找铁棒喇嘛，请他帮手找一位熟悉藏地风俗以及地理环境的向导，最好呢还是一位天授的唱诗人。如果不可以一个人兼任的话，那找两个都没问题。我将领队入藏的任务交低了给杨雪莉，他虽然未入过青藏高原，但是他曾经去过撒哈拉、塔哈拉马干、亚马逊丛林等自然环境恶劣的地区探险，心理素质和经验都绝对没问题。我们商量了一下，杨雪莉会带队抵达狮泉河和我在那里汇合，我们尽量要轻装，装备补给之类的东西要暂时留在北京由大金牙看着。一旦在冈仁波齐和心甲藏布之间的古格遗迹里头找到那座塔墓的线索，就由大金牙负责将物资托运到指定的地点。杨雪莉比云南回来的时候瘦了一些，眼睛里头起了一些血丝。这段时间我们心力交瘁，疲于奔命，刚刚从云南回来无奈，现在又说要去西藏了，实在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的。我劝杨雪莉不用那么担心，藏地的危险其实并不多的，至少没有云南那么多蚊。趁未出发之前好好地休息几日，时间迟早都会给我们一切的答案的。杨雪莉就说了， 我不是担心西藏有危险，这几日我一直在想无底轨洞这件事结束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打算呢？你如果还继续想做倒斗这一行，我绝对就唔同意，呢行太危险啦。老吴啊，你都应该为以后打算下啦。不如我哋一起返美国啦，好唔好？ 我话啦， 哎，去美国有咩意思啫？鸡肠我又唔识，你哋啲咖啡又好似饮中药咁，我日日饮啊，肯定係顶唔顺嘅。不过既然你系都要我去，我都冇计啦。咁啊，去几年睇下先啦。如果唔习惯呢，我仲系要搬返嚟嘅。 肥仔一个人响度啊，我点都唔放心得落嘅。佢一个人留响度，肯定搞出事嚟啊！肥仔讲啦， 啊，我话你个老虎啊你，讲亲都冇句好嘅噃，讲到好似你觉悟就比我高好多咁。你搞出嚟嗰啲大头佛咧，都唔知比我多几多啊！对于呢点呢，你就冇必要谦虚啦。你哋要去美国，咁我点可以唔去呢？到咗洋参谋长嘅地头啊，点都要配返架汽车俾我哋啩。我睇呢嗰隻咩奔跑汽车都几好下嘅吓。我要求呢就唔係好高嘅啫。配架奔跑俾我开下咁就得㗎啦。咩底特律啊，旧金山啊，咩东岸西岸啊，我开住部车周围去跨下，开下眼界咁都几好㗎嘛。同美国嘅无产阶级结合埋一齐，为全世界人民大团结而奋斗嘅。我对肥仔讲，嗰种叫做奔驰係咁都唔知道，就你咁嘅素质去到美国啊，实听笑大美国人民把口啊。我哋三个乱咁讲咗一阵笑，心情都稍微放松咗啲。第二日我就独自出发，先行前往去西藏。在西藏中南部，喜马拉雅和廉青唐古拉之间，湖泊好多，大大细细星罗棋布，数以千计咁多。稍微有啲规模嘅都被藏民视为圣湖。如果湖畔仲有雪山，咁就更加係神圣到无以复加啦。呢啲湖嘅名里头都带有个错字。比较著名嘅好似咩昂拉人错啊，当野容错、纳木错、扎日南木错等等，数不胜数。每一个都有无尽嘅传说。我位老友铁棒喇嘛还愿所在嘅仙女之湖，就係属于呢度众多嘅湖泊之一啦。响格式落咗车，向南就冇路啦，只能够步行，或者係出钱租牧民嘅马嚟骑。呢度讲嘅格式呢係一个地名嚟嘅。呢度唔係山区，但係海拔亦都将近4500米。我响牧民嘅带领之下，一直不停咁向南行，嚟到咗波仓藏布嘅分流处。藏布呢就係江河嘅意思啦。呢次係我有生以嚟嘅第一次深入西藏腹地。高原嗰啲日光啊，照到个人啊头都晕埋。个天呢蓝到好似要滴出水落嚟咁。我请嘅向导兼马主係个好后生嘅藏民，叫做黄推。黄推将我带到一片高地，指住下面两块碧玉咁嘅大湖讲啦。左边大嘅叫做雍马卓扎措，是龙宫之湖的意思。右边细细地那个是拉姆拉措，意思是悬挂在天空的女仙之湖了。当时天空晴朗，湖水蔚蓝，碧波倒映住雪峰白云，湖的周边远山隐约都可以见到。大唐西域记里头，高僧玄奘有感这里的人间美景，将呢两片紧紧相邻嘅湖泊称为西天瑶池相壁。人养嘅牲口唔可以进入圣地，于是我同黄堆揾咗个平缓嘅地方向下徒步向湖边行过去啦。黄堆讲咗一个响度流传甚广嘅传说俾我知，佢就话啦：湖底呢有个广财龙王嘅宫殿，聚集住好多罕见嘅珍宝。有缘嘅人啊，只要绕湖一周，执到一条鱼仔、一粒石仔，又或者系湖里头水鸟嘅一条羽毛，咁都可以得到广财龙王嘅赏赐，一生里头财源不断嘅会。但系嚟呢度绕湖嘅朝圣者，就更加中意去绕仙女之湖，因为传说仙女之湖里头碧透之水系女仙嘅眼泪。唔单止可以消除世人身体上嘅污垢病根，仲可以净化心灵上嘅贪嗔痴，使人嘅心底纯洁。 两湖相对嘅雪山，就好似系象征住佛法嘅庞大无边咁。我对黄堆讲啦，我哋仲系先去净化一下心灵啦。我哋两个就咁徒步兜住个湖嚟行。由于我哋唔系特登嚟朝圣嘅，所以唔使一步一叩头。走向湖畔呢，不时仲可以睇到朝圣者嘅遗骨，佢哋已经同圣地融为咗一体。喺远处有一个拘留嘅人影出现喺我哋嘅视野里面。从佢背上嗰截显眼嘅黑色护法铁像就可以知道佢嘅身份。但系佢嘅举动十分奇怪，显然唔系我哋所见过嘅嗰种绕湖嘅方式。就连藏文旺堆亦都未见过呢一种动作，好似系喺度进行住某种古老而又神秘嘅仪式咁。嗱，转山或者系绕湖啊，系生活喺世界屋脊呢个特殊地域嘅独有崇拜方式，系一种万物有灵嘅自然崇拜信仰，同藏族原始宗教系一脉相承嘅表现形式嚟嘅。常规嘅动作可以分成两种，第一种系最普通嘅，亦就系徒步系咁走啦。仲有一种更为虔诚，双手套住木板，高举过头，然后收于胸前，全身伏倒，前额触地，五体投地，用自己嘅身体一啲一啲咁丈量神山圣湖嘅周长，每绕一周就会消灭罪孽，积聚功德。如果响绕湖嘅路上死去啊，将会系一种造化噶。嗱喺度咧，仲要讲多句啊，呢度所讲嘅五体投地咧，系指两只手、两膝同埋头一齐着地，系一种极为恭敬虔诚嘅礼仪。而后嚟呢个词咧，就用嚟比喻十分佩服嘅意思啦。好啦，我哋讲翻铁棒喇嘛嘅举动，佢又唔似响度绕湖啊。而是令我想起了东北那些跳大神，在内蒙插队的时候斗神婆和撒满我都看过，他是不是在进行着一种驱邪的仪式呢？但是这个圣地又怎会有邪魔的呢？想到这里，我加快了脚步走了上去了。铁棒喇嘛即刻就认到我了，停下动作走过来和我相见。一别十几年，喇嘛似乎并冇咩变化，只系啲衫更加破烂。我对喇嘛讲起咗两个战友嘅现状，喇嘛都感慨不已。 唉，冲撞咗妖魔之墓嘅人可以活落嚟，就已经系佛爷开恩。希望响我有生之年，能够响湖边多啲积功德，为佢哋祈福啦。 铁棒喇嘛呢十几年嚟，从嚟未离开过拉姆拉措，每日都系咁念经绕湖，衣食都系靠湖畔嘅朝拜嘅信徒布施。其实嗰啲一路膜拜过嚟嘅朝圣者啊，喺路上亦都系接受布施嘅，对圣徒嘅布施其实亦都系一种功德嚟嘅。我问起喇嘛啱先喺度做咩？铁棒喇嘛就讲起咗经过啦。原来铁棒喇嘛系响度向药王菩萨占卜，因为近日有两个内地嚟嘅偷猎者响附近打猎，但呢两个人咧系两个新手嚟，等咗五日咩都撞唔到，最后终于睇到一只从嚟未见过嘅野兽仔，当即开枪将佢打死，趁住新鲜啊，剥啲皮煮嚟食。两个偷猎者食完之后，个肚就即刻痛啦，喺度成地打滚。等有藏民发现佢哋嘅时候，佢哋已经人事不省，口吐白沫啦。喺呢个地方根本冇医院同埋寺庙，喺西藏寺庙里头嘅药师喇嘛负责帮老百姓睇病。铁棒喇嘛虽然负责嘅系护法，但系后生嘅时候曾经做过药师喇嘛呢一职位。经常帮湖畔嘅藏民同朝圣者治病消灾，所以啲藏民呢就嚟请铁棒喇嘛救人啦。铁棒喇嘛听讲系偷猎嘅，本嚟就唔想理嘅， 但是佛法慈悲，死到临头之人就唔可以唔救嘅，于是就答应咗落嚟啦。吩咐藏民将两名偷猎者带过嚟，念诵金珠耳向药王菩萨祈求救人嘅方法。金珠耳呢系一本经书嘅名啦。我哋正喺度讲紧话，六名藏民已经将两个偷猎者孭咗嚟，铁棒喇嘛叫人将佢平放喺地度。只见呢两个人面如金子，气若游丝，嘴角度仲不停咁流啲白泡出嚟，肚腩胀到非常大。以我睇嚟呢，呢种症状呢亦都唔算十分奇怪。按照常理嚟讲呢，就係食嗰啲唔干净嘅嘢，或者係恶性食物中毒，都有可能有呢一种反应。但係就十分危险，必须立即送医院救治。唔知道铁棒喇嘛凭住几粒藏药可唔可以救得返佢哋呢？铁棒喇嘛睇咗睇患者嘅症状，即刻就皱晒眉头，对住几个当地嘅藏民讲啦：其中嘅一个食得太多，已经冇得救啦。另外一个仲可以救，你哋去圣湖旁边搵啲死鱼腐烂咗嘅鱼鳞过嚟啦。藏民按照铁棒喇嘛嘅吩咐，立即分头去湖边度搵啦。两名偷猎者之一，口里头流白泡嗰个，已经变成咗紫红色，一阵间就停止咗呼吸，冇咗命啦。铁棒喇嘛即刻叫我同黄堆帮手，将另外一个人嘅牙关撬开，攞咗两粒藏药同埋啲水俾佢吞服落去。呢个人神志恍惚，勉强只係食咗一半。呢啲藏药有吊命嘅作用，食咗落去之后即刻声喺度呕，呕咗好多黑水出嚟。嗰、那个死过翻生嘅偷猎者虽然仍然痛到好似俾刀绞咁，但係神志就已经恢复返啦。铁棒喇嘛问佢啦：你哋究竟食咗啲乜嘢呀？呢个偷猎者讲佢本人同佢嗰个死咗嘅朋友响内地听讲西藏打猎倒卖兽皮好好搵嘅，头脑一热就想嚟发横财啦。但系两个都冇打猎嘅经验，无人区嘅动物多，但又唔敢贸然咁入去，只好响雪山下面碰下运气，諗住哪怕打头撞马熊都好啊。点知一直行咗五日，乜嘢都冇打到，大嘅干粮反而系食晒啦，只好准备执包袱打道回府啦。冇諗到正话要离开，就睇见一隻黑色嘅大山猫，体型同山羊差唔多，生得十分丑陋，一啲都唔怕人㗎喎，以至于开始仲以为佢系隻豹。两个人恃住火气犀利，连发咗几枪，将嗰隻黑色嘅大山猫当场打死了。正好肚又饿噃，都唔顾得猫肉好唔好食啦，随便剥咗皮，烧咗一锅水，煮咗半隻嚟食。嗰啲肉嘅纤维好粗，似乎点煮都唔系好熟嘅，于是就半生半熟咁吞咗落肚。呢、这个偷猎嘅人讲下讲下就眼泪鼻涕一齐流啦。 我哋兄弟两个虽然一时起咗歹念，想偷猎赚啲钱，但毕竟除咗呢隻山猫之外就咩都打唔到，请喇嘛药师一定要大发慈悲，救下我哋条命啊！我哋以后一定要改过自身。 佢断断续续咁讲咗经过，腹部剧痛又发啦，即刻又死去活来。我记得在昆仑山听过一个藏地的传说，这种黑色的巨大山猫不是猫，是生死者所化之煞，所以是不可以吃的。我问铁棒喇嘛那怎算，这个人还有没得救？铁棒喇嘛就说了， 他们吃的很可能是雪山的蛇鼠，呢种动物系可以食嘅，但系佢哋食嘅时间太早啦。 藏人从来都不吃当天宰杀的动物，因为这些动物的灵魂还未完全脱离肉体，一旦吃了那就手尾长了。我以前服侍佛爷曾经学过一些秘方，至于用不用得上，那就要看他们的造化了。去湖边找腐烂鱼鳞的藏文先后都回来了，加起身找了药膜又一大钵。铁棒喇嘛将鱼鳞围在病人的身边，又找了一块驱鼠的雀木烧成炭，混合腐烂发臭的鱼鳞被那个偷猎者吃了下去了。在这一系列古怪的举动之后，这个偷猎者又开始呕起身，这次呕吐更加剧烈，将肚里头的东西全部呕干净晒，直到最后呕出来的是清水为止。喇嘛咁先俾啲壮药佢食，止住咗呕吐。铁棒喇嘛睇住佢呕出嚟嘅邋遢嘢，讲呢个人嘅命算係保住咗啦。不过呢世人都唔可以再食肉，一食肉呢就会呕㗎啦。我控个头埋去睇下，只见嗰一大堆嘅呕吐物里头似乎有嘢喺度涌下涌下咁，仔细一睇好似係一团冇毛嘅老鼠仔。这个偷猎者跪在叩谢喇嘛的救命之恩，问喇嘛可不可以将他朋友撞在湖边。铁棒喇嘛就说了， 这做是绝对不可以。我们藏人认为只有罪人才可以埋在土中。埋在土里头灵魂是永远得不到解脱的。日头太阳晒住，土里头的灵魂会觉得好像在锅里头煮的咁。晚上月光一照，又会觉得好像跌咗入冰窖咁，冻到冇办法忍受。如果落雨，会觉得万箭穿心。刮风嘅时候，又会觉得好像被千百把钢刀剔肉碎骨咁。是苦不堪言的。离这个湖畔不远的山上有十八座天葬台，就将尸体放去那里呢，等他的灵魂可以得到彻底的解脱。 这个偷猎者不是很情愿这样做，毕竟是跟内地的差异太过大了。于是铁棒喇嘛就继续解释讲了， 在西藏本土所有处理尸体的方法除了土葬之外其他的都有，但是因为缺乏火葬的燃料，所以一般都将尸体抬到山顶石丘的天葬台上剁碎了来喂给鸟兽。如果死者真是因为某种的传染病而死，那呢土葬亦都是属于惯例。 偷猎者终于被喇嘛讲服，就算是入乡随俗了。在几位藏民的帮助下，抬了自己的朋友的尸体准备去山顶的天葬台上。我见到他的行李袋比普通的稍微要长一些，那里面一定是有武器和弹药的。我们这次入藏都冇配到武器，依家有机会当然就唔会错过啦。于是我将佢拦住，想同佢商量下将佢买落嚟。呢个偷猎者讲俾我知啦， 呢两支枪呢係喺青海嘅盗猎者手里头买嘅。我处理完我嘅朋友嘅尸体之后就返老家安安分分咁过日子嘅。留支枪都冇咩用。既然你是铁棒喇嘛的朋友，这些枪就送了给你了，算是我答谢你的救命之恩的一些心意了。 我看了看包里头的两支枪，竟然是散弹枪，雷明顿型号比较老 ,870 型 ,12 毫米口径，警车装备版，是50年代的产品，但是保养得还不错。 唔怪得蛇鼠咁灵活嘅动物都死喺佢枪下啦。依家仲剩翻70几发子弹，分别装响两条单肩孭嘅子弹袋里头。呢种枪15米以内嘅威力好得人惊，不过用嚟打猎似乎就唔系咁合适啦。攻击远距离嘅目标，仲系用突击步枪呢一类射程比较远嘅武器比较好啲。散弹枪可以用嚟防身近战。最后我仲系将钱塞咗俾佢，枪同子弹包括包装行李袋，我都全部留低落嚟啦。好啦，铁棒喇嘛就揾到啦。咁接住落嚟，佢可唔可以帮到我哋呢？我哋就下次再讲啦。